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84集，黑名单者。阵阵雷鸣翻滚在浓厚的阴云之中，萧瑟的山雨下，两道男子的身影伫立在一处山岩上，俯视着下方摇曳的密林。可恶，竟然进了结界，失策了。三族望着下方游行队伍陡然消失的方向，不甘心地看向了身边的红发男子。之前要不是你的馊主意，他们两人也不会和我们走散。哼，当初要不是我拉着你赶紧跑路，恐怕刚下船没多久，那两人就要被鬼市卫队给抓了。饕餮瞥了眼脸色难看的三足乌，开口讽刺道：你难道没闻到吗？这里到处都是吐蕃手下的气息，以我们俩的身份，要是被对方察觉我们和江瑶他们是一伙的，你觉得会有什么后果？但现在他们人都不见了，说不定已经遇到了危险。三足乌斥责道：我绝不会允许陆星月出事，你要留在这儿随便你，但别妨碍我救人。话音刚落，只听哗啦一声，一对巨大的黑色羽翅便从三足乌的背后挥展而起，盛怒之下的妖气席卷起烈烈狂风，连天际也随之变色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却听一声妖媚的轻笑忽然从后方飘然而至，只见一道鬼魅的身影凌空显现，悄然落在了三足乌的面前。 嘿嘿，今天这是刮的什么风啊，竟然把堂堂天界神鸟吹到了我鬼市地盘上来了。 曼妙的身姿缓缓走出阴影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团扎眼的紧身朱红雨衣。只见眼前的这名青年白肤红唇，黑发及腰，细长的美眸流光微转，阴柔的五官配着飘逸的秀发，使得他整个人透着一股别样的媚色。若不是其嗓音透露了他男性的身份，光凭他的样貌还真是让人有些男女莫辨。 像蛇？哼，你来干什么？ 三足脸色一沉，抬头瞥了眼面前这名摇着折扇的妖艳男子，闭塞眼眸中的厌恶不加掩饰。 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是吧，天界的神鸟干涉我们鬼市的事，这还是破天荒头一遭呢。 被称作象蛇的男子微微眯起细长的眸子，红唇边扬起一抹冷笑。他轻飘飘地扫了眼三足乌阴沉的脸，随后将目光移向三足乌身后。然而当他看到那名站在三足屋身后红发男子之时，刚刚浮上唇边的微笑却突然凝固住了。 你怎么会在这儿？ 象蛇的俏脸刷的一下子白了，眼角的美人痣在惊愕中不断颤抖着，就连那副标志的五官也因愤怒而变得扭曲了起来。而在其悲愤交加的视线所注视的前方，是饕餮那张慵懒而无所谓的脸。 哟，好久不见。 饕餮懒洋洋地朝着象蛇挥了挥手，一副老友相见的样子，完全无视了对方那杀人般的眼神。 对了，话说回来，你头发又长出来了。 给我闭嘴。 似乎是被饕餮揭了伤疤，象蛇的脸顿时红一阵白一阵，那副咬牙切齿的模样简直像要把饕餮生吞活剥了似的。 要不是当初因为你，我的头发也不会，都怪你让我被人耻笑了足足一个多世纪。 象蛇颤抖着下意识地按着自己那头引以为傲的飘逸秀发，仿佛回忆起了某些不堪回首的过去。 哎呀，不就是不小心烧了你的头发，让你变秃头而已吗？又不是什么大事，那么记仇干嘛？ 饕餮耸耸肩，脸上一副欠扁的嘲讽表情， 再说了，当初如果你乖乖把我要的东西交出来，我也不会对你动粗啊。 还敢强词夺理？ 听到饕餮这副歪理，象蛇气得都快站不住了，甚至顾不上自己的失态，指着饕餮破口大骂了起来。 100多年前你擅闯鬼市，不但窃取了珍宝冰离珠，打伤了我等鬼市卫队，还差点让我毁容。你这家伙早就上了吐蕃大人的黑名单了，事到如今竟然还敢出现在这里。 象蛇咬着牙，伸手朝着半空奋力一挥，随着一道刺眼的妖光闪过，一道道黑影开始出现在四周，对着三足乌和饕餮呈包围之势，显然早有埋伏。 此仇不报非君子，既然你自投罗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，给我上。 随着象蛇的一声令下，那些埋伏的黑影顿时一拥而上，朝着三足乌和饕餮扑了过去。凛冽的妖气旋风刹那间席卷而起，剧烈的风压下，那些袭击的黑影顿时变得寸步难行，纷纷匍匐在了飞在半空中的三足乌脚下。 哼，你们要找他寻仇是你们的事，但要是妨碍到我，我一样不会手下留情。 三足乌冷冷地说着，弹指一挥间，那些黑影便被妖气旋风卷了出去，顿时哀嚎一片。而象蛇则在妖风中抬头望着面露烦躁的三足鸟，细长的眼眸中闪过一抹看破似的寒意。 哼，堂堂天界神鸟竟然不惜大打出手也要硬闯我鬼市，难不成这届鬼市的参加者之中有什么你特别在意的人存在吗？ 三足脸色一变，盛起的妖气中顿时混杂了一缕杀意，而这细微的变化并没能逃得过象蛇的眼睛。正当象蛇冷笑着打算再次开口之时，他却猛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。只见先前还站在前方岩石上的饕餮，此时竟然不见了踪影。 喂喂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 就在象蛇惊诧之时，突然听见一句嘲讽从他的背后猛地响起，没等他来得及做出反应，便被一道赤色魅影一脚踹在了屁股上，整个人顿时飞了出去，摔了个狗啃泥。 我看你是太平日子过久了，都忘了当初怎么被我揍的。 饕餮笑着拍了拍裤腿，看了眼被踹懵的象蛇说道， 对着我都敢分心，你是想被我再烧一次头发吗？ 你 不知是不是被饕餮的话激起了心理阴影，象蛇的那张又羞又恼的俏脸顿时僵住了，整个人如石化一般呆坐在原地。与此同时，漫天的妖气风暴再次卷起阵阵沙土，一时间遮天蔽日。随着一声巨响，风暴骤然而散。然而此时的山岩之上却早已没有了三足乌和饕餮的身影，两道黑影在阴沉的天色中徐徐落下，掩藏进了古树高耸的树叶之中。 哎，总算甩开他们了，要是让那家伙把吐蕃引来，那就麻烦了。 饕餮把手一摊，转头看向边上收起翅膀的三足乌。 我说你也太冲动了，竟然那么明目张胆的硬闯，要是把事情闹大，反而会间接害了你家宝贝陆星月。 哼，还有脸说我？你以前明明就来过鬼市，还大闹过，那些家伙大半是冲着你来的吧？ 三足冷哼一声，瞥了眼饕餮说道， 还有，当初你去鬼市偷冰离珠干什么？这种东西对你来说应该没有什么用处才对。 切，都过去100多年的事了，我哪记得那么清楚。 饕餮摆摆手，直接岔开了话题。 话说回来，既然咱们身份已经暴露，鬼市的卫队必定会加紧防备，怕是原定的入室途径走不通了。难道就没有其他方法了吗？ 三足乌沉着一张脸，双拳紧握。 星月，可恶，就算是硬闯我也要找到他。 我刚才说过了，把事情闹大只会害了他们。 饕餮摇摇头说道， 不过嘛，我倒是还有个走后门的办法，如果顺利的话，说不定能神不知鬼不觉的直接混入鬼市。 走后门？ 三足皱起眉，眼中似乎有些疑虑。 哼，没错。 饕餮笑了笑说道，既然每年清明节才开启的鬼市，那想必那个家伙不会对其一无所知。 清明节？难道你指的是…… 似乎听出了饕餮的言下之意，三足眼中的疑虑变为了惊讶。 你确定对方愿意帮忙吗？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饕餮说着低头看向远方在雷雨中翻滚的长江，而且我们也不是没有底牌，就看对方买不买账了。 一声惊雷轰然划过游行队伍的上方，江瑶抬头看了眼翻滚的乌云，却并没有发现任何电光闪过，只看见周围的景物似乎出现了些许的扭曲，似乎是这一片异空间受到了某些外部的波动。 怎么了？ 见到江瑶停下脚步，陆星月转头问了一句。 没什么，就是感觉这空间好像震了一下。 江瑶嘀咕着，重新将视线聚焦在山道前方的游行队伍之上。在经历过先前的劫难之后，江瑶和陆星月两人不敢再掉以轻心，他们一边不紧不慢地跟在游行者队尾，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，尤其是后方那些逐渐消失的石阶。只是令他们感到不安的是，那些石阶的消失速度似乎变得越来越快了，这让他们不得不加紧脚步跟上队伍。即便他们并不愿过多靠近那些穿着红色蓑笠的诡异游行者。 哎，都走了那么久，连辰时都快过了，怎么还没到？ 陆星月焦急地看了眼手表，如今指针已缓缓指向九点，而所谓的鬼门关连个影子都没见到。 等等，星月，你看前面。 眼尖的江瑶像是突然发现了什么，连忙伸手指向前方。陆星月抬头一看，正发现原本低头行进着的队伍忽然停了下来，而在队伍的前方，一座刻着鬼门关三个大字的黑白牌坊从山林的遮掩中赫然显山露水，如同一座等待着猎物的巨兽，阴沉地守候在山道的尽头。